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86章，呢一班警察一冲上嚟，好快就将呢一班死僆仔全部制服住，扭送晒去派出所。我自然都要跟埋去啦。问清楚原因，原来呢一班死僆仔咧话睇我唔顺眼，好似话要教训下我咁。呢啲话讲出去啊，鬼都唔信啦。但系呢班人啊，好嘴硬，宁愿被拘留亦都唔改口。最后处理嘅结果就系用拘留同埋赔偿我嘅损失。我深知道呢个赔偿等于白讲啊，呢一班嘢点会攞得钱出嚟啊？我心底里面是明白的，这个是私家的人来的开胃菜，他们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招数。现在我就已经豁出去了，心里面就冷笑地想，既然你们已经不客气，那就不要怪我先落手了。思来想去，我就采取最简单的办法，我跟专帅打了个电话，决定就将他那只阴阳壶借来用一阵。专帅说，好，你要借就冇问题，不过佢出差期间嗰啲伙食我就唔负责㗎。我笑咗笑讲，唉，你叫人送过嚟呢。啊，係啦，你嗰边嘅事情搞成点呀？仲喺内蒙？专帅嗯咗一声讲，有啲进展呢，仲喺度等住，到时候再讲啦。停咗一停，佢忽然之间讲，那个僆仔点啊？我知道他所讲的是豆腐，我想了想之后讲，唉，走了他。啊，走？专帅又觉得有点吃惊，他又讲，他还未有恢复咩？你们反了面？专帅呢，他平时里面就不是几睇好豆腐的，但是经过这一件事就改观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世间的事就是咁难讲㗎喇。对于专帅嚟讲，豆腐喺最后关头救咗所有嘅人係一个恩人。但係对于豆腐嚟讲，佢就过唔到自己良心嘅呢一关。我话係我赶走佢嘅。专帅喺嗰边沉默咗一阵间，佢话我都明嘅，不过你真係觉得咁好咩？我反问咁讲，吓，咁你系咩意思呢？专帅啊，淡淡咁讲，将自己身边最在意嘅人一个一个咁推开，今日系佢，咁听日又系边个呢？系嗰位靓女警官，咁推开完佢之后，又仲有边个呢？我听到专帅咁讲，不由得苦笑。心里面一阵的翻江倒海的难受。过了阵间之后，我勉强开口咁讲，唉，正因为我唔想将佢哋推开，所以我先冇退路。我呢次又出问题呢，我只係想带佢哋出去散散心，点知道又惹嚟咗一堆嘅麻烦。我嘅亲人呢，一个接一个咁，唉呀，摆喺我面前其实得两条路。一咪就喺度等住俾嗰啲诅咒玩死，一咪呢就係同佢斗到底，唉，搵佢解决嘅办法。我唔知道第二条路仲会有几多嘅事，至少我而家唔能够再连累佢哋呢。我諗返起我阿嫲，据说係浸死嘅，我爷爷係被鬼王撕成咗碎片，陈慈呢就死咗喺巨羽王墓嘅外边，连收尸嘅人都冇。我嘅将来会系点呢？专帅佢沉默咗一阵间，听我讲话惹咗麻烦，就问起事情嘅经过。当我讲完石中鱼嘅事嘅时候，专帅忽然之间讲：，诶，等等，嗰条鱼系咩颜色噶？啊，系红色嘅，好似晚霞咁嘅红色。专帅嗰边就沉默咗一下，忽然之间就笑起上嚟。讲老实话，专帅是一个沉稳的人，一向呢就不冷不热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他笑到这么大声，不由得他好吃惊，心里面想， 唔通呢一条鱼有啲咩唔寻常嘅地方？跟住就听到尊帅讲石中鱼，古嚟呢就有记载嘅。鱼虽然喺石头里面，亦都分为三六九等，其中就系上中下三品之分。跟住佢就同我讲起咗石中鱼嘅详细来历。呢一个上品历来就被誉为系能够吹吉避凶、改命转运嘅长穗，颜色呢就好似红霞咁。中品就系青色，可以作为医药，仲有还魂丹嘅讲法。而下品呢就系凶煞之地孕育出嚟嘅，颜色就黑色，有剧毒。如果佢所出嚟嘅地方必定就住人死人、葬尸起尸。而我呢条石中鱼显然就系上品，有咗佢喺度就能够时来运转。尊帅嘅讲法就系可能可以用佢嚟对诅咒对抗。我心里边暗暗吃惊，心谂吓、一条鱼得咩？如果呢条鱼真系咁宝贵嘅话，咁而家我呢一条咁嘅黑仔命咪真系有转机。而且如果呢条鱼真系出于风水宝地嘅话，嗰间咁嘅奔月行宫点解每逢中元前后就会死人呢？阿长所睇到嘅嗰个黑影又系乜嘢呢？落山嘅时候，阿长就改变咗临时嘅主意，佢又唔肯跟我走。我后嚟细细一谂，睇嚟佢可能见到我俾呢啲私家嘅人就缠上咗，所以唔敢跟嚟。呢啲咁嘅问题显然亦都超出咗尊帅所理解嘅能力之外。佢又讲，总之应该又唔系咩衰嘢嚟嘅，或者真系能够时来运转都唔一定。嘢呢我会同你送过嚟，必要嘅时候唔介意采取一啲非常手段。吓、非常手段？我心諗而家睇样可能尊帅仲有更阴嘅招啊。尊帅喺电话嘅另一头呢就笑咗一笑，就冇答我呢个问题，跟住就挂咗电话啦。阴阳湖嚟得好快，中公喺内蒙呢就赶过嚟嘅。我哋两个度咗一下，趁住而家私家仲冇乜嘢继续，决定呢就先落手为强。当晚黑，阴阳湖就潜咗入私家。原本以为十拿九稳嘅事，但系我冇諗到事情居然就出咗变故。阴阳湖佢一去就再都冇返嚟啦。我同中公等咗两日，觉得有啲唔妥。中公就决定先将阴阳湖召返返嚟啦。点知点样召都冇得回音。阴阳湖好似係消失咗咁。中公就狠狠咁闹咗几句粗口，然之后话讲阴阳湖系认主人嘅，主人嘅召唤系唔会耽误嘅。唉，弊啦，可能真系阴阳湖出咗事添。呢阵时我哋两个就匿喺离私家冇几远嘅地方，佢呢度嘅设计呢就系嗰啲楼房就围绕一圈，背后边系别墅区，拥有咗好大嘅绿化面积。由于就冇身份验证，我哋两个系入唔到去嘅，只系守喺个大门冇几远嘅地方。中公见召唤唔到阴阳湖，佢有啲急啦。我谂咗一下，睇咗一睇冇几远嘅保安，就再带住中公去到咗一个人烟僻静嘅地方，指住三米几高嘅石栏，示意就想爬过去。呢一个三米高嘅石围栏呢，就相当于一个摆设嚟讲嘅啫。我哋两个好轻易咁就翻咗过去，两个人耷低个头，避开咗周围嘅监控器，一路静静咁就摸到咗私家嘅门外。依一下，我发现一个奇怪嘅现象，私家内外通明，似乎咧好似有人聚会咁，又好似系迎客咁，但系里边咧就安安静静，冇一啲丝毫嘅声音传出嚟。我正喺度屈闷紧嘅时候，喺个门嗰度走出咗一个人，睇到呢一个人嘅一瞬间，我嘅喉咙就好似被塞住一嚿圆咁，一个字都讲唔出。 因为那个人显然就是被我们呃了进去援兵墓，应该早就死了去的李肥仔。蛤，他为什么会在施家的呢？他啊，肥一肥的面上边挂着啲阴笑，好似早就知道我会嚟咁，企喺个门口，目光诡异咁盯住我，嘴角嘅笑容等人哋觉得就毛骨悚然。强烈嘅直觉话俾我听，事情真系好唔妥啊！我拉住中公转身就讲：快啲掹啊！中公嘅醒目啊，一听到就即刻掹脚就走。点知道冇走几步，就俾人哋喺后边一下子就扑到。你知道呢，当时我哋离施家嘅门口约莫就30几米远嘅距离，亦就係讲李肥仔离我哋係有30几米咁远嘅。呢30几米之内冇其他人，咁快咁喺后边扑到我哋嘅係边个呢？我猛然拧转头一睇，就睇到李肥仔嗰一塊阴险嘅面。我心头嚟打得个突，哇，佢呢个咁嘅速度点解会咁快嘅？再反观被扑到嘅中公，显然亦都系一个熟人，佢就系当初李肥仔带埋一齐落援兵墓嘅一个跟班。我脑里边即刻出现一句话：，唉，死啦！真系风水轮流转，点解要将佢转出嚟噶？呢两个人亦都唔知道究竟发生咗咩事，一下子就变得力大无穷，我同埋中公几乎毫无反抗之力，就系咁就被滴咗入去。一入去先发觉里面的梳化上边坐了好多人，首先就是姓施的一家人，他们现在面上的表情就一副好舒畅的样子，其次就是李肥仔的那一班落斗的人。我实在现在就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想起李肥仔的老尾之前是找我麻烦，怎知道没讲出的369就一通电话销声匿迹的事。而家再谂翻起嚟，八成呢个李肥仔当时就已经翻咗嚟啊！我而家真系百思不得其解，喺佢嘅队伍入边，冇哑巴、冇内叔嗰啲咁劲抽嘅人，嗰一支咁嘅队伍系点样样活住出嚟援兵墓嘅呢？虽知道我喺当时已经将个洞口啊炸塌噶啦噃，家下见到断咗手嘅尸尾，手里边就攞住一个黑色嘅布袋。布袋里面显然是装着活物的，见到那里不停地挣扎，而且发出了吱吱吱吱的声音。他这个人的个性是阴沉，这一下他好怨毒地盯着我，手里面滴住那个装着阴阳壶的袋，围住我就兜了几圈，那种这样的感觉就不用提有几惊栗的了。没几耐，施美的老豆呢就冷笑地说，居然仲派咗隻咁嘅嘢嚟，我哋真係小睇咗你，諗唔到一个开个细细古玩店嘅仲有你咁嘅本事。不过任凭你本事再大，落到我手入边，你就乖乖等死啊。佢嘅语气就带住一阵嘅冷血阴毒，我缓咗一啖气，冇理呢个施家嘅人，因为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施家系冇咩能力对付阴阳湖嘅，呢一切可能就系李肥仔搞鬼。家阵我从中宫就已经被放开咗，但系身后嘅大门亦都关上咗，门口有人守住，逃出去就唔可能噶啦。我睇住李肥仔，一字一句咁讲：你点解仲在生嘅？李肥仔就笑咗一笑，神情啊好古怪。佢又讲： 我冇死，你系咪好失望呢？ 佢嘅声音好似出现咗一啲变化，显得个凉浸浸，好似啲鬼魂喺度讲嘢咁。